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抄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 吆喝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在协助完华县的公差办案之后，孙茂昌回到庙里向元清长老询问老剑客鲍林鲍仁山的下落，可是这元清长老对此也是一无所知。那么接下来这孙茂昌又该何去何从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老和尚一嘬牙花子，那位谁呀？因为我也没瞧清楚，我还想问你呢，是跟你一道来的吗？是跟我一道来的。他追着庙里的，我就找不着他了。我知道进来仨人，我不能都顾着。你们俩跑得慢，我就跟着你们俩了。那跑得太快，我也跟不上。哦，那位是鲍矮子啊，鲍仁山呐。嚯，老和尚一听，鲍矮子跑我庙里干嘛来？本来呀，他是上南方会江南大侠吕留良去了，结果呢到那儿我们碰上了。哦，你上吕留良那儿干嘛去了？我也是会吕留良去了。就凭你也敢跟江南大侠吕留良会？不是，我跟他不是会武，我们会棋。孙茂昌现在懂得寒碜了，别提了，我跟会武去了，我下棋下得不错。哦，你下棋下得不错，这话也狂点儿。你够几段呢？孙茂昌一听，嚯，老和尚你要倒霉。你要问我就不言语了，我现在知道点寒碜，论下棋你可差远了。老前辈，怎么您会下呀？啊，我会下呀。这么着，我问问你，这个鲍仁山找吕留良干嘛？你找他干嘛？反正你也得跟我说呀。我庙里头预备点素斋，你这儿待两天，啊，盘桓盘桓。另外，我看看你这棋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把这以往经过跟我说清楚了。好好好，我如实的跟您说。孙茂昌跟元清长老啪啪啪把这经过一说，元清一听，嚯！吕留良博太官论武七天，还有这么一段武林佳话。哦，这个鲍林鲍矮子，他闲着没事儿，他车和事儿到那儿去，让人家吕留良识破了，他跟孙茂昌够奔万龙藏风岛，途经此处，他上我庙里转一圈，找不着他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好，那么线下你奔哪儿呢？我就 奔万隆藏风岛吧。反正这鲍老剑客也是奔那儿去，这儿找不着他，到那儿附近转悠，兴许能碰上他呢。还是他在哪儿等着我呢？好，来吧，你不说你会下棋吗？咱俩下两盘呢。别下了，你说我这万隆藏风岛这挺房的，我找鲍老剑客去，我就不陪您下。你瞧，你说你不错，你怎么又不下了？你跟吕留良你们俩下怎么样？那吕老剑客那棋下得好啊，啊，那个我师父博泰官他们都能下，我知博泰官下棋不错，你是他徒弟肯定也不错。来来，都提到这儿了，我有这瘾，我看看你怎么样。别下了，别下了，你瞧下两盘啊，下那咱别白下。老孩一听，那怎么还关点什么的？咱也别关钱的，你说是不是？这么着，咱下呢，我要输您呐，白输；您赢了白赢。啊，是，谁让我老前辈呢？您要万一啊，咱可说万一，倘亏，就是这个。您不知道怎么没弄对付，您输我个一目半目的，您可不能白输，我不能白赢，啊！你要我什么呀？您得教我一招。孙伯昌现在知道这高人多了，我说庙里头子固追玉燕子去了，他在后边跟着我，竟然茫然不知。你说这么胖大的和尚，这么块足这老和尚，这功夫这么俊，必然武艺有过人之处啊！日后我可得长记性，遇见高人跟人学一手，艺不压身呐，也不枉我是博泰官的门徒，随师学艺40载。咱们下一盘呢，您要输我一盘呢，您就教我一招；下两盘呢，输我两盘，您就教我两招。哎呀，我教你点能耐不要紧，你怎么见得就我准输给你呢？你这倒不错，我赢完你，我教你能耐，连你师父跟你都得搭老和尚我的人情。这我要输了棋教你能耐，和你们爷俩情不搭意不知啊！你瞧你这买卖做得够多么精明啊！这么着，咱头一盘不算，咱从二盘开始。头一盘咱先来着，头一盘先，这一盘就得下一天呢。这头一盘干嘛不算？这不耽误时间？不，快急了，下不了一天。好，咱先来一盘试试。老和尚也是倒霉催的。这套书要讲的下棋，孙伯昌是第一，谁也下不过孙伯昌。啪啪啪，把棋子这么一摆，孙伯昌为学能耐呀，不能够稀里哗啦杀他一大败亏输。那老和尚就不玩了。孙伯昌为小能耐，他瞪着这老和尚，似乎那个老和尚在伯仲之间。这个难，这劲头最难拿，赢还不多赢你，小赢你一点，让你觉着你能赢我，老够着。这损了，这盘棋还真快，老和尚输了，没输多少。老和尚一瞧，行啊，你这棋还真不错。行行，我教你一手。不，这盘不算，咱们后头可就得说话算数了。我要输您白输，您要输了得教我能耐。好，就这么定了。来吃饭，吃完饭咱们正式开始。这儿吃素斋，吃完了老和尚引上来了，摆棋盘。您先给我说一招。哎，刚才那盘不是不算吗？不是，就是这盘的。先说完了呢，我这琢磨着您教我这招，我跟您下，这棋也下完了，您这招我也琢磨差不多了。你跟我下棋还能琢磨招？哦，你这拿我有点不当回事。我刚才跟你下一盘，你就高也没比我高多少啊。我刚才呀，这不认真，我这真要认真下，你不见得准赢。哎呀，是您刚才是认真不认真我不知道啊，反正刚才我是没认真。我说老爷子，您呐 就是我真认真下您这一宿，您一盘也开不了账。我还不信这白太官的徒弟狂点儿。白起，那孙宝昌要真认真下，他哪行啊？这一宿十了盘儿，一盘没开张，说一盘叫一张，说一盘叫一张。怎么着，咱们歇会儿吧，天亮了，天亮咱们歇会儿，您也啊做做功课，我也撂拨的人会儿，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吧。说什么呀？还下呀？我会多少啊？我留点压箱子底儿的吧。你跑我这蒙能耐来了，我这一宿识了手绝招全都教你可以的了。哎，你这棋这么厉害呀？嗨，哎，跟您这么说吧，别的我不敢说，就唯独这下棋我还有点把握。老和尚一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瞧孙宝昌六七十岁一老头子，这棋下的这么厉害，你看我人称剑客，我这下一辈子棋我觉着我下就不错了，跟人宝昌一比，我这天壤之别啊，这差太多了。这十了招啊不白教，长见识了，认识一高人。那么你够奔万龙藏风岛，日后有缘咱们爷俩再见，我还得跟你学棋了。老前辈，我冒失了，我多谢您，日后见着我师父，把您今天传艺之德告诉我师父，我师父必然要登门拜谢。不必了，有时间我们老弟兄见面再说吧，你有你的事自去忙。吃完早饭，孙宝昌登城够奔万龙藏风岛，沿路之上仔细留神，千里独行长然走，抱林抱人山。这抱矮子这老剑客形象独特，就是长他这模样的人少，按说好找愣找不着。我在明他在暗，他要想见我怎么也能见上，他要不想见我呀，我也见不着。到万龙了，转悠转悠吧，这围着万龙藏风岛一转悠，转悠三天没进去。哎呀，怨不得这豹矮子着急呢，愣跑江南啊，车和旅流粮去了。哥我也着急，我这么大剑客门徒，愣会进不去一座万龙藏风岛，怎么办呢？没主意，等着这个豹老前辈踪迹不见。不能傻等着他呀，我回转漳州见老师，把以往的经过说明，还是回转江南见吕留良，这事总得有个交代呀。自己在江边捏呆呆发愣，正在出神之际，一瞧一只小船由远而近，离远了看不清，离近了一瞧，喝神了，一根整竹子挖的一只小船，很精致的。这只小舟是独竹舟，不足六尺长。那么船上撑船的人呢，不过就是一只青竹竿而已，但是有功夫了。怎么？一只小船说行就行，说止就止，青竹竿就随便往水里这么一插，这只小船竟然纹丝不动，就停在自己面前。船上这一老叟银须飘摆，飘然神仙气概，说岸上站着这个人，你为何一个人独自矗立江边，在这出神呢？孙宝昌一看就知道这是出世的高人，并不隐瞒啊，老先生，我是漳州人，我姓孙，我叫孙宝昌，我呢围着这岛转悠好几天了，竟然找不着进岛之路，沿江呢也少有船只，我就纳了闷了，这地方就没有渔业吗？也没有摆渡，我要是想进这岛， 但现在我不想进这岛，我就围着这岛瞎转悠。我想进这岛，有什么办法没有啊？老头一听，哇，这么大岁数还说瞎话，你分明是想窥探万龙藏风岛，到岛里边去。他这岛啊，有入岛之所在，有72道螺丝湾，寻常船只难以出入。那么你要从正面进，你怕他不让你进去；你要暗含着访他这一座岛，凭你的能耐又不够。你看见我了吗？你想打听打听，可又不说实话。我瞧你，大概是有些功夫吧。哎，我这功夫二字谈不到，我倒有老师跟着老师练过几十年，我那功夫就不浅了。看你这岁数，身上的武艺一定不错。孙茂昌，我还是不太熟悉，你有老师没有啊？你要是漳州人，漳州我倒是认识个朋友叫薄太官，跟你熟不熟啊？嚯，徒不言师，那正是我们老恩师，我就是白老剑客的门徒。哦，你是薄太官的徒弟。好，你打算进岛啊？干嘛去？我什么事儿也没有，我跟您说实话，您乐了就不会，你就说吧。他是我让别人约我进来的。谁约你？有个老前辈叫鲍人山，千里独行长然走，鲍林鲍人山啊、哦、矮子呀、啊、那是我朋友啊。啊，鲍矮子，那我很好的哦。您二位相识又是啊相好，那我能跟您说，他约我进万龙。他约你进万龙？他约你干嘛？他想进万龙藏风岛，进不去，他着急。他一着急呢，他就够奔江南找江南大侠吕留良去了。到那儿呢，他要防吕留良。鲍矮子防吕留良可没便宜啊。吕留良我知道，那有能耐，有真才实学。你别看鲍矮子放火行，鲍矮子要真说武艺二字上，到吕留良跟前要不着便宜。是啊，他到那就提防吕留良还好办，他说瞎话。他说什么瞎话？他说他是受我情庐居士燕和燕老前辈之命去的。嗯，独株洲上老者一听，脸往下一沉，是瞎说。这鲍矮子信口的雌黄，胡说八道。他胡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算计这事儿不可能。那燕鹤不是那样的人。吕留良信了，哪能啊？吕留良老前辈，那好，那个太聪明了，当场戳穿。又夹着山东吴老啊也在吕宅那串门，一块把这事儿就说开了。他们各有各的事情，这是我毛遂自荐自助的请缨，我陪着他呢来一趟万龙藏风岛，这么着到这儿来。 哦， 他约你一块来，他呢走丢了，走到半道上到河南滑县这儿，我管点闲事，这找不着这鲍老前辈了。你这鲍矮子就这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约人家鲍昌一块来，你倒陪着来呀，你又不来，干把你一人扔到江边啊。是啊，我现在这正为难呢。您说我是回漳州啊，我是回杭州，我还是在这儿原地等鲍老前辈，都为难。老前辈，我看您这小船挺好玩，独株小舟啊，静桥独木舟，很少瞧见这么大的竹子整挖的这么一个船，这很难得。哎，这你不懂，这竹子此处没有，这种风竹出在四川。哎，四川有这种大竹子。哦，是是是，那我孤陋寡闻了。那么老爷子， 我瞧您从里边来，想必您有进岛的方法呀。我的心事晚都跟您表明了，我呢把实话都告诉您了，您看我能不能搭您这船进岛转悠转悠。为什么呢？我暗含着对这鲍勒前辈也有点意见，你别看转悠三天他没进去，我也没进去，最多落一平手，可我要进去了，我出来之后我再跟他一说，进万龙藏王岛有什么的呀，随便出入，哎，我气他一下子，我报不这仇，谁让他半道把我扔了的。对，老头子一听，好，这个想法好，这豹矮子可恶，人家燕鹤招他惹他了，假冒燕鹤之名去蒙哄吕留良，这亏了吕留良是明白人，这江南大侠吕老前辈要不明白，跟燕鹤这不拴上对就打起来了吗？您说的太对了，那瞅这意思您能帮忙啊？哎，好吧，我还真能够把你带到岛中去，进去可是进去，你进去干什么呀？我要转转，我瞧瞧，瞧明白我就出来。呸，瞧明白你就出来转转，万龙藏风岛是说转就转的吗？万龙藏风岛成了名的人物太多，极其凶险，就凭你孙茂昌进去呀，自保不足。我也不是瞧不起你，博泰官到此也不敢说任意行动，随便的转转。这样吧，我把你带进去，你气气抱矮子也就是了，你可想着出来。我呢把你送至山根，咱约会一时辰，你下来之后呢，我再把你带出来，你要到终点不出来，我可就不管你了，那是生死由命，就看你的造化了。行啊，好，咱就这么定位好了，来吧，你上船吧。孙宝昌纵身行，弃暗登舟，来到独处小舟之上，就看老者一提青竹竿，自驾独处舟，载着孙宝昌飘飘摇摇行至江心，得会走，顺着这个水流的劲儿走，那你要拿肉眼看，这江面上你瞧不出来底下的暗流是怎么样的，人家经验大了，这在江面上专业的渔夫渔民呢专会看这个，能够看水的动向，底下的暗流，七十二道螺丝湾凶险也就在这儿，你看不出来在哪儿转弯，有急弯，走走这船一打横唰就翻就横了，你还别跟他较劲，一使劲准翻船。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因为有你》，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为什么风霜雪月始终不语？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耸立？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为什么面对艰险无所畏惧？为什么梦想变得如此清晰？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为什么青山绿水生生不息？因为有你。